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试杯，试杯，试杯，试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试杯 ，Oppo Reno 为你疯狂。 试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试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试杯的冷气，气气，试杯凉。试杯的冰块，快快要疯狂。这温度不断想要抓狂，汗在不断流着脂肪。我不想再坐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手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试杯，试杯，试杯，试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试杯 Oppo Reno 为你疯狂。 试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试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试杯的冷气，气气，试杯凉。试杯的冰块，快快要疯狂。 这音量太大，像菜市场，越来越觉得有点缺氧。我不想再坐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手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试杯，试杯，试杯，试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试杯 Oppo Reno 为你疯狂。 试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试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试杯的冷气，气气，试杯凉。试杯的冰块，快快要疯狂。 北京时间7点03分，早安音乐秀想要放歌大招给你看。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刚刚听完你放了大招，你啥时候放大招了？ 就要把自己放进冰箱。 我以为你要用的是化骨绵掌，因为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大家可能对这首歌不太熟悉，来自永斌 Run B 带来的放个大招给你看。 对， 今天是不一样的唤醒方式，但是是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广播电台的气温呢是26.2度。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到前半夜将会出现阵雨的过程，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1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而防暑降温的工作这件事情还需要引起各位的重视啊。 是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非常明显，所以昨天晚上也有朋友在朋友圈调侃说，这外面的电闪雷鸣的，我觉得都不用在家里开灯了吧。整个天气就是感觉特别的魔幻啊。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我看了一下接下来一周的天气，就还都是比较舒适的，差不多在最高气温也就在31、32度左右，还有几天会回到大概26、27度。所以北京虽然说一直持续在下雨，但是这个温度方面真的是 有的一赞。 所以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入伏了，但你完全没有感觉到入伏这件事情， 对不对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于南，第二名是飘摇的云，第三名夏日里的春天，第四名斗鱼，第五名是港岛舅舅 XX。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太子，第七名柿子，第八名壮小壮，第九名圆周率，以及第十名张胖胖。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赶快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吧，因为今天是一个静瑜要向大家请教的日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呢？那作为主持人呢，每天要与各种人沟通交流，那怎么能把话说得更完美呢？如果大家很好奇，那左老师今天就来教一教大家。那么低情商，哎呀，最近又胖了。高情商，嘿，你这身材有点意思。低情商，你脸上好像卡粉了。高情商，嘿，你这妆化的有点意思。低情商，切，高情商有点意思。那大家学废了吗？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吧。 可以了，左老师，左老师，你这已经什么叫有点意思就叫高情商，整个给我们全部带跑偏了。如果有人形容你说，哎，郭老师，你 有点意思， 你这身材有点意思，你会开心吗？ 你这是，哎，静宇老师，你这长相有点意思， 有哪方面的意思？ 不，这碰到这种问题，我会问他。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什么意思？ 你是想意思意思？ 接下来可能就是干一架了。 对， 不要冲动啊！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大家，你自己有过哪些高情商的操作，或者说你见识过身边有哪些高情商的人，他们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知道呢，是你今天来说的互动话题，因为平常经常有的时候在网上会不自主的点开一些什么网课之类的，情商课之类的， 对对对对，情商高的十个表现， 对对对对对。行，那今天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情商高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哈？我们今天呢还有奖品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000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000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啊。 你看大佐虽然给大家起了个不是很正确的示范哈，但是呢也能够表达出一点意思，就是大家其实比较不太喜欢直接的去批评，而比较喜欢夸奖。 我以为间接的批评， 间接的 好吓人， 有点意思，是吧？ 那还不是批评，是不是？ 但你看，你这个话说的好听的话，别人就会很开心。 比如说 PD， 你现在笑容好甜哦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呐、 啊！哎呀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巴黎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嗯， 热爱105度的 PD， 我的情商高不高？ 高，就是直到你唱到这一句，我才知道你是过来准备给我卖蒸馏水的。前面我以为都在夸我， 哎、 你知道吧？ 是个广告歌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或者说你自己就有过一些高情商的操作，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教学教学。大佐刚刚的那个低情商，哼。高情商有意思，红鲤鱼同学居然说我学会了，别学这个，学这个出去要挨打的。 最近其实这个挺火的，就是各种各低情商或者高情商之间的那种对比的操作哈。 对， 就比如说低情商，就你刚才说的，哟，你苏巴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嗯，夸你 105度的蒸馏水，你要不要尝一尝，对不对啊？如果低情商的话，那个1005度的你啊，105为啥你就 化没了吧？ 你就像岩浆一样， 太可怕了，你是泥石流吗？ 对。 葛大爷说，说话给人要留一些余地，不要说一句话就一下把人卡死在那里。有的时候吧，高情商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尴尬的氛围巧妙的化解出来。 嗯，有道理。但是也有的人呢，就是他最后绕了半天，其实要夸自己哈。 嗯， 佛心慢慢飞说，我自己夸爸妈呢，说你看啊，这谁家的孩子这么乖巧，这么听话，真棒啊！ 啊，对，我每次也在家里跟我妈使这一招，我就会说，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就是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一定是我妈生的好。 啊， 对，就这样，我妈就会很开心。 是，这好像我们家有个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有人说，虽然你爸，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优秀吗？ 嗯、 还不是你俩优秀，生下了这么优秀的我。 这跟我的差不多呀。啊、 这也没什么高情商吧？最后绕回来还是要夸自己啊。 还有看到小小给大家支了个招哈，他说你很简单的几个，比如说跟人聊天的时候，把哈哈 哈改成你真有趣。然后把你好牛啊改成高人竟在我身边，哎，这是不是一下子就让别人觉得说哦被夸到了，而且还是很无形之中。 但我忽然感觉把我的那个最好玩的一个部分没有了，比如说每次你干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特别想哈哈 哈，哇，你真有趣。 那好尴尬呀、 yes, 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像刚刚喜乐跟我们提到的说，有一次的时候我见到我一个同事，我觉得他的操作真的是算是高情商。 嗯， 因为领导问他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不喝酒就会说啊我不会喝酒，哎我不喝酒什么之类的。 嗯、 我们这位同事就说啊，领导我比较擅长倒酒。 嗯， 哎你看就一句话既讲了说自己不喝，但是又说我可以为你们服务。 哎、我错了、啊、你真有趣。 你真有趣，高人竟在我身边。 高人竟在我身边，你真有趣啊！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这些高情商的操作，或者说你自己有过哪些高情商的操作。 哎、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让这些高情商的操作不要停下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ia Unstoppable。 All smiles,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fool this town. I'll do it till the sun goes down and all through the night time. Oh yeah, oh yeah. I'll tell you what you wanna hear. Keep my sunglasses on while I shed a tear. It's never the right time. Yeah, yeah, yeah. 生活当中都有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呢？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哈，他的同事真的很厉害，自己不喝酒，朋友都说哎我不喝酒不好意思，然后只有他跟领导说，领导我比较擅长倒酒。这个时候呢，小岸过来跟我们说，擅长倒酒那位朋友啊，如果你的领导情商低，他就会说那快先给你自己倒上。 那这不是领导的情商低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特别忍俊不禁，只能说嗯，领导你真有趣。 还有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待会儿还会有 K 歌欢乐上班路。今天我们久违的尝试了男女对唱 rap。 嗯， 所以呢，我刚刚就非常低情商的问了一句：“月月鸟小哥哥，你学会了吗？”月月鸟小哥说：“你看你这种问法就特别的低情商。”你应该就转着高情商问我，说那怎么能高情商问呢？就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问我呢？ 嗯，就是如果是我问你这句话的话哈，哎，一会儿我们今天好像会有这个 take a battle，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我就说我准备好了，我没有问你。 你准备好了，棒。 啊，对啊，这不 真棒， 其乐融融，对吧？ 那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啊，我的目的没有达到 啊。你看啊，我觉得燕林说的挺对的，他说懂得及时给人解围，维护他人的面子，保持分寸感，说话留有余地，就是高情商。 嗯，还有像六一提到说，高情商的表现是懂得换位思考，拥有共情能力，这点非常重要，不卑不亢，知进退，分寸拿捏的刚刚好。 但是刚才静宇跟我玩了一组低情商高情商之后，我们俩共识就是高情商好累啊， 累啊， 就问一句话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是吧？ 哎，但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以前发现我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月鸟小哥经常问我一个话的话，我跟他讲完之后，我就会习惯性的说听明白了吗？但后来我才发现说这样的说法会让人不舒服，就你可以转换为就是我讲清楚了吗？ 啊，没有， 一样的。 你会发现你这句话根本用不上，因为没有一句话听清楚的。 我跟你说话都那么不清楚吗？ 不是，就是之前其实有的人跟陌生人说话的，有的时候会问你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吗？您 嗯， 就是这句话其实也会让人不舒服啊。 对，所以 知道吗？ 对，所以就改成为就是我讲清楚了吗？ 嗯， 或者说还需要我再讲一遍吗？就会把这个问题的根结从别人身上挪到了我身上。就如果说你没有听懂， 啊， 那一定不是你的问题， 是 我没有讲清楚。 那你再讲一遍吧，我是没听清楚。气死了。就跟刚才那个，那给自己倒上。 不要高情商，我就想做一个低情商快乐的人。 做高情商的人好累啊，是吧？ 今天真的是八头牛也拉不回你和大佐，直接给我把话题全部带跑偏了。 嗯，这个今天也要加油啊！说别人都是高情商，说，他说我呢，说这句太妙了，这句绝了。赶快掏出小本本记下来。 还有像刚刚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一个滤波器说低情商的话，你可能会带来一个工作，你可以就不要这么说。你看那个同事他低情商，就是说他工作能力可能有点低下啊，就工作能力低下，这个评价就挺伤人的。 嗯， 但如果高情商的话，你就会评价这个同事说，哎，他进步空间很大。 这不是低情商，就是你要敢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下面就是你俩 battle 了，是吧？ 但是会夸人的时候说，嗯，你进步空间还挺大的，听完人会真的还挺开心的。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是你一定要拥有高情商的时候哈？ 嗯， 就是当你做一台，比如说一台节目或者晚会的评委的时候，上来所有的选手 啊，对， 旁边人就跟你说，咱们稍微就是夸的，就咱们聊的时候稍微有点空间感。 哦，空间感 啊，就是说你不能全说人不好，尤其是比如点评小朋友的时候， 嗯， 所以你呢就得到处绕着找他的优点， 绕着找他的，你点到了，毕竟月月鸟小哥哥是经常给小朋友当评委的人，那些被他点评过的小朋友，大概心里有点数。 就是我，比如说啊，我有一次就会说，嗯，我觉得台风挺稳健的。 台风挺稳健的。 这个话其实意思就是说，其他确实找不出什么能夸的点，所以我就说台风还挺稳健的啊。 也不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也经常夸别人台风稳健，是真的觉得他台风还蛮好的。 哦，怪不得你原来说我每次就是台风稳健，我以为你是从体重上来衡量这件事情的。 这样，我再夸你一下好吗？ 啊，好了， 你跳舞比杜淳好多了。比如说，从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看出， 这是夸人的话吗？ 夸人当然呢。 哦，那你那个唱的也比那个马， 没关系，你不用回复 马什么来着，那叫我给忘了。 来到视频直播间看月月鸟小哥哥的舞蹈吧，来自易烊千玺 My Boo。 succeeding. I'll be competing with feeding. I ain't quitting, I'm just pleading, won't let go. Bounce now, 就像要贴着你 Waking my sensories, 直到你开始被我吸引 I'll be dancing there on the street. My blue, my blue. 吓人了 ，My boo！ 哎呦我的妈呀！我把话筒拉下来之后，他自己推到了更高的地方。对不起啊，大家在上班路上给大家添堵了。 想贴近你，贴近你，贴近你，贴近你 ，boo！ 好，这个时候你特别喜欢用高情商的方法来打断我，该怎么办？ 天天，你真是一个好幽默的主持人哦，每天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不遗余力。 哎，这段还可以， 怎么样？ 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到的核心词是打断，对不对啊？刚才静瑜呢？刚才我们有听众说静瑜最近胖了，我说，然后 是这样的，在我们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嘛，所以呢，我就按惯例早上来了一波美妆小课堂，我就看到了张英呢过来说， 话都不会说， 静瑜今天胖了，然后月鸟就小哥哥就说，你看这就是低情商的表现，高情商我就会夸你最近有点丰腴，有什么区别吗？请问？ 后来我刚才好好想了想这个逻辑，就是你觉得别人胖了这话你就不该说出来，这才是高情商的表现。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就是他们有对于胖不一样的讲法。 武汉嘛， 他是怎么夸的？ 就是哎，我当年去的时候，然后有人说哎，郭鹏你最近长好了呀？我说哎呦， 长好了， 这个、说话 长漂亮了， 感觉挺会说的啊。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方言里，长好了就长胖了。没有什么区别， 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 就长好了啊！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 哎，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去流浪》，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流浪地球二》将在今年的十月份开机，定档在2023年的大年初一上映了。 哎，这次呢，导演郭帆以及主演吴京都会惊喜回归，而刘德华也会强势加盟，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哈。 倒数的爱。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还会来，你一直都在，守望在天籁，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天。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天来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跳动的心房，像钻石这 中轴线。 北京，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首《钟鼓楼》是北京卫视最美中轴线的中轴拾音团段奥娟、郝云、小柯共同为北京钟鼓楼及北京中轴线创作的歌曲。 时间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刻度，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段历史，它就放大了。 最美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 一生沧桑，一生刚劲，一生空灵，一生甜蜜，一起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感受岁月更迭，晨钟暮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听见北京，听见历史。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倾情推荐《钟鼓楼》。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先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一 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现在大家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早餐分享人肉球妈为大家端上的这样一份诚意满满而且色泽艳丽，看起来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早餐了。肉球妈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的是鸡蛋糕。那之前呢，在我们音乐早餐当中也有很多的听友教大家做过，今天肉球妈非常详细的把所有的步骤都列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具体要怎么去做。首先准备两个鸡蛋备用，然后呢把鸡蛋打散，加入等量的白开水，再加上一点点盐，还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配料，比如说今天他就加了秋葵还有胡萝卜。然后呢用筷子把鸡蛋打匀之后，均匀一点之后过筛，然后过过滤网之后，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糕才会是特别绵密的，不会有气泡。我们再用保鲜膜把网盖住，上面用牙签插上几个小洞，等蒸锅内的水开了之后，就可以把鸡蛋液放进去了，中小火蒸，蒸个1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鸡蛋糕小心的拿出来了。大家在碗里可以看到哈，这个鸡蛋糕已经熟了，再倒入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酱料，比如说像酱油啊或者香油啊，可都可以的。今天呢他给肉球还搭配了一小碗坚果，一杯牛奶，还有几个馒头片，这样搭配着吃，既可以提供充足的营养，也可以提供今天一整天的能量。大家有学会吗？没有记住详细的制作方法没有关系，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在金鱼看来啊，妈妈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每天只要打开冰箱，看到里面的食材，就可以巧手制作出一顿丰盛的早餐。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上班路上的朋友，来自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摆设，半夜你打开上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真言。别急呀，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 有失眠，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过期的思念，为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哦哦哦，闭眼，抛弃前嫌，为你熬的汤好鲜甜，苦瓜也是甜，你为它改变，冰箱好饱满，你在热恋，别惊讶如果。想会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爱是容纳，并不论代价。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Hi,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特别有意思，你身边有哪些高情商的操作？ 对，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回复答案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 是，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高情商这件事情的定论呢，其实也在这个概念争议当中。那今我听说高情商的表现呢，就是看破不说破，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哎，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松青雨人呢，今天就打算躺平，好好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精神。他说：“我呢情商低，都不知道啥叫高情商。”慢慢的看看你们， 就是今天小本本已经准备好了， 看看你的，对， 看大家提一些什么样的意见，赶快都记下来。 嗯， 伊斯达摸摸说，主持人应该都是高情商的吧，因为你们要善于去化解各种突发的情况啊。 嗯， 算吗？就是我们可以化解，就是 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俩不算，但是说实话，比如说尤其是去主持一些大型的活动啊， 嗯嗯， 这种主持人一般来说情商非常高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现场经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突发的变化，包括怎么样去圆中间这个事情。 嗯， 但我也有翻车的时候，比如我跟大家讲过嘛。就之前去介绍这个双节棍社团，然后我就上去说这是跆拳道社团， 这还好了， 然后双节棍社团的人就拿着双节棍冲上去的时候，一个个恶狠狠地看着我，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了。然后呢，你是怎么化解 的？他们结束了之后呢，我肯定要上去就是说，哇，太棒了，真的。虽然就是说你们拿着，就是如果说没有看到你们拿着双节棍的话，我觉得你们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 哦。嗯，那还 什么都会啊。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这个何炅在主持大型活动，何炅是出了名的高 情商， 嗯，对不对？ 情 商 高。 啊，然后当时呢，突然呢，他前面的这位这个就上台准备颁奖的嘉宾呢，就一下摔到了旁边的水坑里。然后他赶快把他扶起来，他说遇水则发，遇水则发。 哎，聪明聪明， 是不是啊？ 蓝蛋提到说，我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跟呼兰讲过的段子一模一样的。 嗯， 就有一帮女性好朋友，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肯定就会先互相夸呀，你知道女性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 他 就哎呀丽姐你瘦了，哎哪有，真的瘦了。 嗯， 看到他们争吵啊，就会有人冲上去说争什么争，上秤称一称。好烦啊。今天要大家教高情商。 这不是我的段子吗？就是其他人上秤的时候都说，比如说身高1.70米，体重60公斤，你的身材正好， 嗯， 请注意保持。 嗯， 我一上去说，别人说，然后那个秤说， 嗯， 大家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真的吗？ 我编的了，为了配合你们这些烂梗，容易吗我？ 这个真的还蛮好笑的，真的吗？CYS 说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婚礼上的背景板上的喜字掉了， 嗯、 主持人就说真的是喜从天降 啊，这个厉害啊， 厉害厉害，聪明了。 是， 嗯， 我觉得这种高情商其实是算是突发事件的时候那个反应能力是很快的哈， 嗯。燕玲也说了，你看，懂得及时解围，维护他人的面子，保持分寸，说话留有余地，希望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包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或者说故事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和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启第四站了。 是，这一次呢叫做爵士童话，在本周六7月17号的下午的14点到15点后山艺术空间来进行特别的呈现哈。 嗯，那这一次是爵士童话，角色魅影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要去现场看，这次有我非常喜欢的阿布钢琴家，因为你知道他当年13岁就是开始业已成名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了。现在呢，就眼看他变成了一位青年的爵士钢琴家，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的机会哈。 是为了我们这次五月时光爵士童话，也为了我身边的这位角色魅影老师，我专门准备了一首爵士风的歌曲。 你干嘛要把我的那个早期的网名说出来啊？ 你们不知道吧？郭鹏的网名叫角色魅影。 在这个之前我， 爵士的爵。 对，在这个之前，我叫再见钟情。 好可怕！来自周杰伦《迷迭香》，能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一些爵士音乐的影子吗？ 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深深的气泡，我将对你的喜好一并装全歌表，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生气给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是交了奇妙，关于你的舞蹈，你慵懒的扭动着腰，手随风飘扬的 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大家好，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您现在每天开车开心吗？您听说过全新别克昂科威 Plus 吗？您知道它有 2.0T 加 9AT 加48伏轻混的黄金动力组合吗？路上有这么强大的车，您不想试试吗？您知道它的空间有多大吗？您知道它坐着有多舒适吗？您知道它的五座和七座可以满足您各种不同的出行需求吗？您的家人知道吗？哦，都知道了，知道就好，去试驾吧。选择全新别克昂科威 Plus， 选择强大，详情请洽上汽通用别克经销商。 The Buick。 爸，我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 专门送你的居然之家夏日大优惠，7月3日至7月25日，居然之家夏日狂暑季火热开启，1元即可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诸多家居精选好物，99元起限时抢购，还在等什么？赶快致电400-818-0096了解活动详情吧。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400-818-0096。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夜莺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7点46分。今天除了欢乐大家的上班路，我们还要跟大家来一起 K 歌。 嗯、 今天呢，我们换了一种策略，就是前两周哈被大家疯狂的点名说划水，说你们为什么只唱一半，然后就丢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首歌是带着大家一起唱的，另外一首歌纯粹属于来吧展示。 啊，就所以今天这个如果高情商的话应该怎么说， 就是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听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哎对、嗯、就给大家领略一点不一样的精彩，而且呢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两个人对唱 rap 的世界当中。 哎没错，而且今天是真的尝试了一首新的作品啊。这首歌其实之前我们在早上热流行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播了一遍之后后来就没有什么水花了，仔细听一听这歌还挺有点的，所以打算捞出来再给大家听一听。 是，所以呢大家一会儿呢就准备好竖起你们的耳朵，一会儿来听一下我们俩今天的这种我们俩准备好的这波 rap 的对唱啊、嗯、同时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静瑜小姐姐前两天一个特别有情商的举动和动作，我就觉得有股暖流。就是你知道那天我呢和她一起去进到一个琴房，然后看到里面有一架三角钢琴，我就说啊这个三角钢琴好好看啊。 嗯。 然后静瑜的第一反应， 我就撺掇老板说能让她弹弹吗？ 然后静瑜就说来我给你拍一下， 对， 你看一看这个情商啊。 是，那我帮你拍的这个视频，大家现在是不是能看到呢？ 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弹琴”两个字，看一下我搭档的高情商的表现，好不好？ 是，你看我这个运镜啊，这个角度。包括最后的时候问出来的那句话啊， 对， 有点翻车，发送一下弹琴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哎、 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带大家一起 K 歌了。 I can see you standing, honey, with his arms around your body, laughing but the joke's not funny at all. And it took you 5 whole minutes to pack us up and leave me with it, holding all this love out here in the hall. I think I've seen this film beforeAnd I didn't like the ending. You're not my homeland anymore. So what am I defending now? You were my town. Now I'm in exile seeing you out. I think I've seen this film beforeI can see you staring, honey, like He's just your understudy. Like you'd get your knuckles bloody for me. Second, third, and hundredth chances, balancing on breaking branches. Those eyes add insult to injury. I think I've seen this film before, and I didn't like the ending. I'm not your problem anymore. So who am I offending now? You were my crown. Now I'm in exile, seeing you out. I think I've seen this film before. So I'm leaving at the side door. So step right out. There is no amount of cry I can do for all this time. We always want your very thin line. You didn't even hear me out. You didn't even hear me out. You never gave a warning sign. I gave so many all signs. This time I never learned to read. Seeing you out. Swift 也总能把伤情歌唱得丝丝入扣，这首歌曲 Excel。 北京时间的7:52，刚刚月鸟小哥哥公布了自己的关键词，叫做弹琴，是弹琴两个字啊。 是 有发送钢琴或者发送翻车的，什么都没有说到。没有 还有发送翻车的。 我不是说最后我问了你个话吗？这样显得又好像有点翻车。 这个人你那天其实就是营造了很好你高情商的表现，就你刚才这一组呢，真的是低情商 拉垮是吗？ 满分。 像有无名跟我总结了一下，他说看完这段视频以后，如果是高情商的表现就会说哇哦，月鸟不愧是钢琴小王子啊，弹的真的很好听。 谢谢谢谢。 低情商的话就会说不愧是斯坦威，钢琴界的劳斯，谁弹都这么好听。 哎，果然他这段真的很精辟啊。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月鸟小哥哥，不仅弹琴好听，唱 rap 也是一绝。哎， 是 要带领我们一起来 K 歌欢乐上班路了。今天我们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是之前在早热流行当中为大家推荐过的，来自李荣浩和 Lex 刘柏辛带来的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 反映我们俩现在的这种感觉。 对，我们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期待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赞美。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不就是 两 个普普通通小青年吗？ 要学 rap 的。 Yeah，That's right。 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钢琴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 后，像是论证某种观念，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 注意 hold 住。 哼的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的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有生有过早好过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想看你要站在哪个角色。 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 啊，对，那倒是 B 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是等于三的，是对的。 哎、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也不一定。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在市场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出征谁低级谁高雅，定个音乐一定有市场吗？ 不要滑，不要滑， 十年表演就一定演得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机灵就不好吗？我不懂嘻哈就问能不能唱吗？完全不适合一起喜欢音乐可以比试厌烦，只要不攻击别人喜欢的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因为要分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人生。 总算连滚带滑的把这段给凑合过去了， 这就是低情商。这一年人生， 哇，第一次尝试 rap 真的好棒哦， 情商还挺不错的啊。 几十年人生，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是谁，要不能种下青年的心声， 没有了没有了，接下来 仅仅只代表我，他在 solo， 他的那段吉他弹的特别是不错， 尬的不行了，我来救救你好吗？ 听不懂的音乐也没 没有什么丢人啊， 我觉得这些歌词写得非常好， 啊、 就不管是里面的 drop 歌词、嗯，还是说中间的这段 flow， 是 就是刘柏辛还有李荣浩，你给我正常一点。 他没有完全，他没有完嘛？你要在里面荡漾，就是 swing swing 那种节奏的感觉哈。 哎，我觉得第一句就很抓我的，他说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好像大家总觉得说唱 rap 需要那种叨叨叨叨叨叨一阵强输出，但其实这种就是轻摇慢摆带有一些 melody 的旋律说唱也是很打动人心的。 我能低情商一句吗？ 说 第一句词儿确实很打动我，但是也没听你唱清。 我怎么没唱？ 他进来那个段很快吗？ 没 有 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算了，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越晚坐越翻车。我们期待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看到大家的评论。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刚刚我们带来了一首 K 歌曲目，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泪落心田说 OLPD 沉浸在节奏里面了，刚刚就是不愿意醒来的感觉。 无名八零五九说高情商，哇，这 K 歌 battle 是原唱吧，滑水次数也没有超过以往，这是高情商吗？ 就是、 把滑水这个词都说出来了， 可能低情商就是讲滑水次数也没有超过以往吧。 对对对。 然后呢，用户7096 bi 说，感觉你们俩刚刚也不是在唱 rap， 因为说的每一句词我都听得还挺清楚的。 嗯， 也挺感谢你俩的，因为你们俩唱了这首歌之后，我才终于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是土豆跑步说呢，一时滑水一时爽，一直滑水一直爽。 嗯， 你们俩真是双人皮划艇啊。 六一说久违的 Do Reno， 你今天在哪里加的 Do Reno 啊？ 你都没有发现吧？ 没有， 就刚才那段轻摇慢摆 swing 那段时候，我就说啊啊 Do Reno 是 了啊， 就今天高情商的表现就是可以在滑水当中找到平衡点，滑的优雅，滑的创意，滑的所向披靡。 对，但是大家呢刚才还说在哪里能够看到月鸟的钢琴秀，也没有什么钢琴秀了啊， 一段小视频， 普普通通的钢琴， 一段普普通通小钢琴，发送一下弹琴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记得关键词是弹琴， 弹琴。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世界要死不活找借口。说你收起你耳朵，别觉得你有交完钱的自由，别承受。有何不可，不要反反复复的花了缘分，不适合两人就走到这，重新选择，然后祝对方幸福快乐。我抱怨只是偶尔头一痛就不落，是否的想法不好意思，都没有不说不告诉我，唱自己的歌让感动加分时刻，一起来唱属于我说。眼睛看着我，像个男人般的去体验生活。听我说，你专心听我说，夜和熬夜不是我们的朋友。Yes or no？ 当心过的时候就沉默，一个人过也很洒脱。这种日子其实还不错。说脸皮厚的人朋友就会比较多，耶、yeah, ！有些人天生就满手出生就像我，话题通常不太多。绝对炫耀是要，你想操作别人看到成你虚心少说，包朋友聊朋友，说真的几个有，都是他就明显会过谢谢再联络。 兄弟眼睛看着我，是个男人就应该受点折磨。我说兄弟专心听我说。我想去举起你的拳头，兄弟眼睛看着我，别喝点酒就开始刮噪啰嗦。兄弟收起你耳朵，千万别深深的还来着不走。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来了说得很快，实在找不着说的，然后呢一转神就没听着的早安快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才发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我旁边的这位静瑜来设置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高情商的时刻的表现，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我就是很直接，我只把大家给你的评论复述了一遍而已，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不对不对， 我刚才不应该笑是吧？嗯，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自己做的咱。你发现欧洲杯播完了之后，月鸟小哥哥也陷入了黔驴技穷的，不能这么说，伤仲永的阶段。 就静瑜今天呢，一切想怼的话呢，后来又想今天这个话题我也设置出来了，我也得高情商一点， 试试遵守一下。今天到底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大佐来说说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呢？那作为主持人呢、每天要与各种人沟通交流，那怎么能把话说得更完美呢？如果大家很好奇，那左老师今天就来教一教大家。那么低情商，哎呀，最近又胖了。高情商，嘿，你这身材有点意思。低情商，你脸上好像卡粉了。高情商，嘿，你这妆化的有点意思。低情商，切，高情商，有点意思。那大家学废了吗？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吧，有点意思。 哎，我重新听了一遍，我发现听出一点不一样的况味。他 听出了高情商吗？ 他这不是高情商，他这是倒装句。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应该把刚才那句话呢先放在前面，他应该先过来说，你这身材有点意思，然后别人说怎么呢？胖了。你这妆化的有点意思，怎么呢？ 卡粉 了。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哪里能看出来高情商了？还是需要大家来跟我们支支招。别忘了跟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 哎，是的，今天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记住，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中国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入园会企，走进园区，走进企业。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识过身边哪些高情商的操作，或者说你自己也有处理过这样高情商的案例啊。 是， 太子跟我们分享说，有一次呢跟朋友吃饭，他还介绍了一位新的朋友，结果那位朋友来晚了，到了之后就特别不好意思，一直叫说抱歉啊，哎耽误你们吃饭了，菜都凉了。我就说没事儿，刚才菜太烫了，你来了温度刚刚好。 哎呦，太子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 这么会啊？ 对，但你看浩桑的就总结，他说忍了一路，大佐这个有点意思，不是高情商，是阴阳怪气。是吧？另外呢，他说总结了一下，高情商的话就是哇，好厉害，好赞；低情商说就这。 就这来吧，展示。听你小小张说，我们家小妞说，我不嫌妈妈唠叨，只嫌爸爸唠叨。妈妈就说，不嫌妈妈唠叨，那意思就是妈妈其实还挺唠叨的，是吗？ 是你这个，你这样小朋友怎么办啊？ 小朋友高情商的回答来了，不是的，妈妈，只是你总是说那种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你说的话很长，但是你不唠叨。哎呀，你看小朋友给逼的也是没有办法。 我发现我从小我就跟就是这种高情商的小朋友没法比。我妈说当时一直说我，然后每天憋着，搁那儿憋了好久之后呢，终于学会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会写汉字了哈。我就拿 A4 的纸写两个大字。抗议， 抗议， 递给我妈，然后转身就走了， 转身就走，静默式抗议， 终于学会两个字，抗议。 我觉得你妈妈应该也觉得还蛮可爱的，这在她眼中应该也算是小朋友高情商的操作了啊。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做过的那些高情商的事儿。今天是周四，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了， 是 接下来真的是带领大家一起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唱前半部分，然后大家来接后半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米津玄师 Lemon， 一会儿见了。 不是这首吧？ 啊，不是这首，不是这首， 这首之后。 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頼りはしないと分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闇で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止まないのは涙だけ

心肠好，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但是我还是要在这之前批评一下 PD。 嗯， 你太敢了， 你太滑了，你卡拍了，你知道吗？ 大家来评评你。 你知道， 待会儿大家调台了。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来，我们再一起来。 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滴答滴答答。 FD 说 PD 实在是太卖力了，努力的为自己证明自己没有划水。刘毅说也算是没划了，因为静宇的防滑做到位了。我们的菲尔乐团回来了。 PD 你老赶我干嘛？就是你刚刚一直在抢拍， 你老说我抢拍，你回去好好回听一下，回听就这个事情嘛，交给听众的耳朵来决定就好了，呼吸决定好不好？ 就这个 K 歌我还要回听。小雨说每次你们俩唱歌我都好想换台，可是我又舍不得换，真的是太魔性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了一点改变，就是不通手唱完了，就唱到一半，在你刚刚萌生出想换台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停了。 我忽然觉得我们这节目不应该叫柠檬梨，应该叫榴莲。 为什么？ 就是每次闻的都是不想吃，但是又舍不得扔。 你怎么能这么评价自己的节目呢？ 吃一下。 你这太低情商的评价了吧。 那高情商呢？来你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节目让你欲罢不能，总是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别的节目里没有的。 我忽然觉得高情商应该说别人，说自己也高情商，活得还蛮累的。 说别人。 你让他评价自己的节目还要绕这么一大圈子、 我评价自己的节目， 我 不能。 我们节目就是好，就是棒，就是呱呱叫。对不对？ 你见过身边有哪些高情商的操作可以利用今天哈、就是大家学了之后要学以致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的一些操作，或者说你自己见识过的，就是高情商的操作嘛。比如说像刚刚把自己的节目评价成榴莲这种的啊，就千万不要发过来。 高情商就是说明对方的节目做得很好。 对方都有谁啊？你在聊谁的节目？ 大左呀。 大左什么？大左给你录的小单元是吗？ 对对对对对，小单元好啊。 不过今天唱的这首《你的微笑》来自菲尔乐团，那菲尔乐团重组了，大家也都知道嘛。最近他们也是发出了新专辑的前导预告，引发了粉丝的一个期待，推出了首播的主打歌曲叫做《锦绣梦》，节奏也是非常的明快强烈，层次也是非常的多元丰富，而且也特别加入了一些国乐的乐器，比如说像古筝啊、二胡啊、琵琶还有邦迪。 他们本身呢就是风格比较多变的，而且呢应该说张力也是非常大哈，所以这次呢，阿庆的电吉他以及建宁老师的这 keyboard 在这个中西合璧的基础之上呢，也是碰撞出了新的高度。你多高情商这一段啊！ 稍后这一段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奉出这首新歌《锦绣梦》。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 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到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8点30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2021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阅览国潮系列音乐会。 我们来关注一下泼一抹墨色，国风默默，调几声弦音，民韵悠悠。2021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阅览国潮系列音乐会呢，将会在7月16号到7月24号盛大开幕，以民乐和交响乐的形式回溯一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诚邀您走进剧院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音乐仲夏夜啊。 这一次呢，民乐呢，刚刚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飞儿乐团的新歌当中也提到了，编曲上特别编入了比如说像古筝、二胡、琵琶还有邦迪等等的中西方文化合璧，碰撞出新东方的韵味。我们就在接下来这首《锦绣梦》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 水阁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起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共的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酒，情话还藏在心中。细数夏河东，你眼上闪烁雨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只求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酌。 爱上几首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消散，回忆的水墨他不哭，爱上几首梦，抹上我滚滚红尘，只做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谁中， 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魔酒，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每次到8:35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新歌、热歌、好歌了，所以会自动切换到这个乐评人模式当中。比如刚刚听到的这一首飞儿乐团的《锦绣梦》啊，利落心田就说：“嗯，新主唱确实不错，但是呢，高音上我还是更喜欢前主唱张文婷。” 哎，张文婷就是之前飞儿乐团的那个所谓的飞儿，是不是啊？ 对， 对。但是这次呢，换了新主唱，名字叫 Lydia。 嗯， 我当时我差点就直接把后面那个 迷离的眼眶， 对，迷离的眼眶，我就直接念出来了，你知道吧？ 但是利落心田也说了，你看菲儿的编曲一直都很有异域风情啊，所以在这首《锦绣梦》当中也稍稍一点听到了月牙湾的影子，对吧？ 哎，是了，因为其实呢，就尤其菲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大家现在重新回顾，发现当年在跟七里香的对拼当中，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是， 那是因为那张专辑真的是十年磨一剑，每首歌曲拿出来都可以当经典或者是当主唱的一张专辑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早上热流行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哇，我觉得是非常看好它。我觉得这首新歌应该也会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因为它是毛不易和中岛美嘉梦幻联动。 中岛美嘉什么？ 对，就是中岛美嘉老师。 哇，这个联动啊，你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俩会在一起，因为中岛美嘉实际上很多歌曲是被翻成了我这个。国语的版本啊， 就是普通话的版本，大家应该肯定听过他的一首歌，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嗯， 就这首歌曲不仅仅在日本风靡，就被号称说以一首歌之力帮日本降低了全国的自杀率， 这么夸张？ 对，也被我们国家很多的歌曲的节目买过来了版权来专门翻唱，包括还有汤唯主演的一部电影也是选择了这首歌当做主题曲啊。 是， 但其实网上有很多人对他们俩的合作也一点不吃惊，因为觉得你像毛不易写的一些歌曲，经常也都是反映，比如说像消愁啊，对，还有像一些歌曲当中表达的都是一些对于人生、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而中岛美嘉也是这样的， 有道理。 这次他们两个合作的这首新歌呢，我觉得先给大家听一听看吧，因为中间有三种语言来一起，就是中文 三种， 对，日语，然后还有两个人合唱的部分，两个人是选择了英语的部分，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你录一段我录一段，而是真正的在合作。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生活在别处的 Another Me》。 像是起飞的易老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call on when I hold你，大切に。 在沿途失散，相约来日的同伴，一直走到这一段。你听向晨笛呼喊，奋力从噩梦中醒转，再次向孤独宣战，希望总像一缕掠过的丹，遥不可及的对岸，捉弄你在抵达之前先尝过遗憾。 君を照らす光になる不安な日は翼に変わる。Your 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绿色的平凡在呼唤，就算从未扑灭， 空へ共に行こう。その心に希望戻れば、この手が汚れても構わない 。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生活在别处的你像极了另一个我，这是毛不易和中岛美嘉的梦幻联动推出的新歌《生活在别处的你》。 嗯， 毛不易在微博上专门发文说，很荣幸可以跟中岛美嘉老师合作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你。 是，毕竟呢，当年中岛美嘉老师的所有的歌曲，基本就是出一首被翻唱一首，出一首被翻唱一首， 就说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半个华语乐坛， 有点夸张，但是呢，也能看得出来那个时代的就是他们日本乐坛的这样一种比较高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泪落今天说呢，他们俩的温暖的声音碰撞在一起，仿佛给在外漂泊的人们一种不断前行的力量哈。 哎，正是因为这首合作歌曲，突然你发现这两个人的歌路有点像，有没有？ 嗯， 就不管毛不易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唱《消愁》啊，《像我这样的人》啊，《不染》啊等等的，包括像中岛美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没想到合作在一起，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还挺和谐的。 估计制作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开始把他俩拉在了一起哈。 生活在别处的你，像极了另一个我，这是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阿肆和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摩天楼，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 岁月带我晴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 秒我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人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存在另外一个月月鸟，他一定是唱功超强、而且情商超高的另一个他。 那不，月月鸟的代名词就是情商超高。而刚才有一个人对你是怎么总结的来，你说一下。 就是靖宇看到月月鸟以后是没有办法情商高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可以。 哎，我发现了这个特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种特质吧。我们俩如果从明天开始变成高情商的节目，你今天打扮的真好看。 就别了，好奇怪呀、你有什么事情有求于我，是不是要让我帮你做片花？ 你帮我做片花，一下激怒了我，你知道吧？ 就有刚刚月鸟小哥哥评价我们节目，说是榴莲，什么什么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之类的。你看，有情商高的听众就这么回复的。无名说：“咱们节目当然是榴莲了，因为让人流连忘返啊，总是让人流连不放手，不想调到其他台。” 果然大家还是情商比较高，这就特别好的印证了我们今天这个情商高低，或者说说话的分寸感，能给整个的话语场带来的一个气氛的改变哈。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真的都是情商超高的。有福要少吃说，我闺女吃别人做的饭都会说一句，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如果实在不好吃呢，她也不会说，这个不好吃，她会说，我吃饱了。 哎，好聪明啊。 好聪明，对，就我吃饱了也是对你的一种认可。 但是咱们这样啊，咱们下次再说吃饱了，先吃一口，你也不能一口都没吃说我吃饱了。 就吃了一口，我吃饱了，也很伤人，好吧。 口都没吃，看了看所有的菜，我吃饱了。 还有一些可爱的小朋友，因为经常会被问到什么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喜欢爷爷还是奶奶呀，现在宝宝就情商都高，然后练习说，就我们家孩子总是会问我喜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爸爸也喜欢妈妈，爷爷也喜欢奶奶。 我知道，就是你这么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喜欢爸爸妈妈。你喜欢爸你喜欢爷爷还是奶奶？喜欢爷爷奶奶。你喜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是你问多少，他会把所有的人全部 都给你列出来。 对，情商高啊， 小小年纪也是不容易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SAG的触电，希望大家听到一份高情商的回复，一句夸奖，也会内心有触电般快乐的感觉。接下来呢，继续把你觉得高情商的操作发送给我们吧，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花着远程花美的兴高采烈，那香味有点影响， 你在我旁边的旁边，那影子学间碰见， 了脸，像一百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盘遍，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飞荡到天边。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点点回忆都能今天有头无底，想问高于这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再会走到哪里。但请你不要再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只让我多焦急一下，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数点就够我快乐融化，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长长的日期等我们去填满它，再被全世界发誓一件事愉快。 S.H.E 和周杰伦合作过的非常有甜蜜感的一首抒情歌。今天很多朋友说今天的歌都好适合在上班路上跟着一起唱啊，回复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歌单了。 大家还可以回复一下弹琴，就可以看到我弹琴的视频，而且是由静瑜小姐姐 长静 长进，而且高情商的运镜来为我拍摄的。你知道那刚才呢，大家如果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嘛，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你会知道刚才静瑜在那首触电的时候是全程跟唱。我忽然想到一个好点子，以后我们俩呢就是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个耳机当中，而且达到降噪的标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忘情的在里面唱，让别人听像你干唱的声音。这个真的好好笑。 今天我们聊什么来着？聊的是情商是吗？ 对。 你怎么能提出这么没有情商的建议呢？ 但就没有情商的建议，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一点也不好玩。今天真的是被你和大佐捣乱，整个节目都垮掉了。没有教大家情商，光教大家如何做低情商了。 你说的挺对的，其实情商这件事儿不是能教出来的啊，实际上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磨练 出来的。体验，没错。包括你跟朋友参与一些，比如说轰趴呀、游戏呀等等的。最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最近的真人秀节目吧，叫做《奇异剧本杀》，正片已经上线了。王源和其他的四位嘉宾组成了鲨鱼车队，与另外的两位飞行嘉宾陷入到了谁是凶手的游戏当中。 对， 那么王源从拆家式搜证、高能分析，到最后被剧本二傻搞笑投票出局，非常有趣。所以大家如果比较喜欢剧本杀这一类探案的节目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是了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真正去玩或者跟自己朋友在一块的时候，可能不会用什么高情商啊、低情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来束缚住自己，对不对啊？ 就随意放松，因为跟朋友在一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哎，是了。 最后送大家一首来自后海大鲨鱼的《超能力》，感谢您今天的支持和关注，我是静瑜。 哎，我是郭邦，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拜拜。 当你又站在空虚的星际里，就惊醒的世界它在哪里，曾经以为我们能够拥有拯救世界的伟大的超能力，可是现在的我也习惯了平凡的世界里没奇迹，当我抬头又看天际，有什么藏在那里？Oh